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欢迎各位的收听，我是刘莎。那今天呢，为听众朋友们带来的是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阿列克谢耶维奇和他的作品。那么我还特别邀请到了一位朋友啊，和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说一说他的这样的一些作品。那这位朋友他其实应该这样说，在中国他应该是对阿列克谢耶维奇和他的作品最熟悉的一个人，他就是来自北京摩铁图书的编辑陈亮。陈亮你好。 刘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亮。 陈亮，刚才我已经说了，我说呢，你在中国是应该是最熟悉他的作品的一个人，那我这话都已经说出去了，那怎么解释这样的一句话呢？ 我觉得我可以稍微补充一下您刚才说的话，我应该是比较熟悉他的作品的一个编辑。 啊，对对对对。 如果是说研究他的译者或者专家的话，我想的话应该还是有好些的。比如说80年代的时候，就我们这本书的译者之一吕宁思老师，当时他已经关注到阿列克谢耶维奇了。包括后来80年代89年，阿列克谢耶维奇来过一次中国，当时我们这本书的另外一个译者高莽先生也是跟他见过面。然后包括一些苏俄文学方面的一些研究专家，比如说北外的张建华教授，他就专门写过一些俄罗斯文学的一些研究的文章，他们应该也算是最了解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人，我算是了解阿列克谢耶维奇的编辑。 我觉得刚才听了陈亮编辑的这样的一些介绍，听众朋友应该已经对他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了。我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他是非常谦虚的一个人。我为什么说他可以说是目前啊特别特别了解这个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一个人呢？因为目前啊，我们中国的读者，我们普通人看懂的啊，这个中文版的四本书，目前出版的有四本书，《我是女兵也是女人》，《妈妈，我还是想你》，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以及新皮娃娃兵，这四本书的策划编辑都是陈亮。别谦虚了。还要特别透露一下啊，早在2013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应该是阿列克谢耶维奇还没有被提名是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之前，那么陈亮呢就已经把最著名的那一本书啊，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开始已经策划引进到中国了，是不是？ 对，实际上应该说是北京摩铁图书公司是相当有眼光的，因为在我做之前，公司已经出过一个版本的，而且是在2012年出的。当时阿列克谢耶维奇在中国在中文的这个领域里面几乎可以说是默默无闻的，甚至连一个百度词条都没有。我当时关注到阿列克谢耶维奇，也并不是因为摩铁之前出过他的一个版本，因为那个书印数很少，而且我关注的时候已经手边好像没有书了，我是先看到了一个台版的译文，然后觉得这个作者写的特别好，当时看到台版的切尔诺贝利的这本叫《车洛比的悲鸣》，当时是一晚上时间看完了之后非常激动，觉得他写的太好了，然后第二天上班的时候我就开始在网上搜索他的信息，发现他的中文资料非常非常少，几乎是没有的，然后又找他的英文资料，才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然后就想着那来做他的书，于是就做了他的这本切尔诺贝利的这本。 这是第一本啊，可以 这样说比较完整的第一本的引进的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中文翻译版，对吧？ 嗯。 现在一共是出了四本书了。 一共是四本，对。 以后我想陆陆续续可能还会有许多的啊他的著作和读者们见面。那既然呢咱们今天是谈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他的作品，我们重点就要说这四本书。那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想有的听众朋友可能呢看过这几本书，有的朋友呢没有看过。为了方便大家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收听啊，陈编辑还是把这四本书他们的一个主要内容跟听众朋友们做一个简单的介绍，然后咱们再分头介绍这几部著作他们的一些情况。 好的，那我就按照我的这个策划出版的顺序来说吧。实际上我这个出版的顺序也是有一些他的读他的书的一个内在的逻辑在里面的。 嗯， 我出了他的第一本书就是关于切尔诺贝利这本，这也是他目前在全世界知名度最高最有影响力的一本书 啊。 他引起西方世界的高度关注也是因为这本书。实际上他之前虽然在中国的知名度不太高，但是在西方世界已经知名度挺高的。他的作品之前已经翻译成了35种文字出版， 嗯， 而且有一些被改编成剧作在国外上映，尤其是切尔诺贝利这本在国外的关注度非常高， 嗯， 因为切尔诺贝利这个事件是跨越了国界、跨越种族的一个事件，它有可能发生在苏联区，也有可能发生在日本，也有可能发生在中国， 嗯， 也有可能发生在美国，有可能发生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也有可能是在发达国家，也有可能是在发展中国家。 哎， 所以它这个主题是非常让人会觉得与自己生活的地方息息相关的。当时我看《切尔诺贝利》这本书的时候，也是会联想到我身边的事情，就会觉得他虽然写的是他那个民族、他那个国家的人，但是感觉好像这种事情随时可能发生在我身上一样。 嗯， 包括我们，也会。我们国家在发展中肯定会遇到这种类似的这种关于核电站的这种问题的，这些里面记录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值得我们借鉴。首先最吸引我的就是他的这个写作方式，他里面他虽然是纪实文学、非虚构文学，但他读起来特别像文学作品。 哎，没错没错， 对， 嗯， 它里面都是单篇的故事，而且都是以第一人称来叙述的。比如说第一篇开头就是写一个新婚的妻子，他说他们才刚刚结婚不久，连上街都还会手牵着手，就是还在处于一个蜜月的状态。 嗯， 然后这个时候就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了。 嗯， 她的丈夫是消防员，她得到的指令是起火了，要去灭火。她并不知道是会有核辐射、会有核污染这种危险，所以她跟她的妻子说：“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哎， 然后就去了，结果就一直没回来。然后她就会她一个人去找他。 陈亮，你知道在这本书当中啊，还有这样的一些记录，其实也让我觉得。文字可能特别平实，但让我觉得特别震撼。就当时切尔诺贝利，它出现事故的时候，不是燃放了好几天，就是大火熊熊的燃烧。那么，在书中有这样的一个记录，就是说呢，普通人，然后就通宵达旦的观赏这个熊熊燃烧的大火，但是他们并不知道这大火将来会给他们带来多么大的伤害。就这样的一句话，就让我觉得，哎呀。 对， 特别特别震撼，就是这样的特别平时的语言，表达给人的震撼却是非常非常强大的。 对，首先让我觉得特别感同身受的一点就是，当时这个事件一发生之后，所有的信息渠道是被封锁的。 嗯， 连进去的1986年 的时候嘛， 连进去的消防员和一些战士都不知道究竟我们要干什么事情。 嗯， 究竟这个危险程度是什么？老百姓就更加不知道了。老百姓照样的喝受污染的牛奶。吃被污染过的这种蔬菜，就是官方他不在意这些人会受到什么样的伤害，他在意的就是要稳定情绪， 嗯， 要让大家不要慌乱，不要出更大的事情，然后再就希望能够悄无声息的把这个事情给掩盖过去。 嗯，但是事实是掩盖不了的。 实际上就是去当地被辐射的老百姓对他们的影响，对他们下一代的影响都是非常让人看了觉得非常痛苦的。而且去参与抢救的这些人，他们的也都是里面记录他们后来在病床上也是非常非常让人觉得非常惨的。 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啊，在这本书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当中呢，其实主要介绍的就是1986年4月26号，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这个反应堆啊发生了爆炸，临近的白俄罗斯居民失去了一切，一些人当场死亡，更多人被撤离，被迫放弃一切家产，成千上万亩的土地 被污染，成千上万人呢因为高辐射的核燃料泄漏而感染各种的疾病。作者是用了3年的时间采访了这场灾难当中的幸存者，那么这些幸存者当中呢，有第一批到达灾难现场的救援人员的妻子，有现场的摄影师，有教师，有医生，有农夫，有当时的政府官员，还有历史学家、科学家，还有被迫撤离的人、重新安置的人，那么还有妻子们、祖母们，那每个人不同的声音里透露出来的像恐惧啊、愤怒啊、同情啊、勇气还有爱等等的这样的一些情绪。那接下来我们有必要跟听众朋友们先来介绍一下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一些情况了，是不是呢？ 好的。我也是因为首先读到了阿列克谢维奇的第一本书《切尔诺贝利》的这本记录，我当时是觉得非常惊讶的，因为我很少在当代的这种世界文学里面读到这样的作品。我一开始以为这个作者是他的感觉让我想起了这种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感觉，然后我才开始去了解这个作者。之前 特别沉重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 是吧？ 对，就很像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那种感觉，所以我就对这个作者产生了很强烈的好奇，所以才开始去了解这个作者的背景，开始去找他的资料，才知道他实际上是出生在二战已经结束之后，48年出生的。 1948年， 他的年龄不算太大。他是出生在乌克兰，然后后来是在白俄罗斯长大和在白俄罗斯学习的，然后他学的是新闻学，一开始的时候做过一段时间的记者，后来就基本上就是在这个体制之外自己成了一个独立的作家。 所以他其实对切尔诺贝利是最有感受的，因为他生长在白俄罗斯，生活和学习在那儿啊。而这个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它的最主要的污染地方也是白俄罗斯。 包括他早期的写作也是从自身的身边的一些人开始的，因为他的祖辈也是在二战里面被德国法西斯杀害过的。所以他首先是听身边的人，听自己的亲戚朋友讲二战里面的这些故事，尤其是女性的，比如说祖母啊，外婆啊这些人，所以他觉得这些女人的一些很多经历都没有人去关心，他们只能在自己的一些朋友圈子里面讲讲。然后那些历史记录者关心的就是整个大的这种历史场景的记录，然后重要的人物，包括将军啊，包括一些对历史事件有重要影响的一些人物的他们的回忆。对这些被战争影响过甚至是直接上过战场的这种尤其是女性的这种声音是几乎没有记录的，所以他才开始自己的这种纪实文学写作。他的第一本书就是我们这本《我是女兵也是女人》，就是他从自己身边的人的采访开始的，然后逐渐扩大这个采访范围，一直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来采访才完成这本书。 问一个问题啊，陈亮，既然已经引进了4本阿列克谢诺维奇的书，有没有和他本人直接接触过呢？ 没有跟他直接接触过，我们都是通过他的代理，在德国的代理跟他联系的。 他的代理人是在德国是吧？ 对，他的代理人是代理了一批东欧的作家，包括很多俄语的一些作家。阿列克谢维奇他是这样的，他虽然学的是新闻学，然后一开始也做过记者，但是他一直是一个非常独立的一个写作者。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意的跟这种媒体圈子保持一定的距离，他就好像是一个非常孤独的写作者，自己一个人去采访，用自己的双腿去了很多地方，听到了很多人的声音，然后整理了很多很多的录音带，然后留下了很多很多文字。他一本书的写作时间少的要几年，多的像切尔诺贝利这本前后有10年左右的时间。 我刚才为什么问你有没有和这个阿列克谢耶维奇接触过，当然你刚才跟我说的是和他代理人啊，那么我想肯定在你之前也有一些人，中国人啊，去找过他们谈过一些情况，你有了解吗？还是说你就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之前是有跟他联系过的。之前实际上80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国家没有加入这个伯尔尼百项公约嘛，当时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话，应该是可以直接拿来翻译的，就不存在一个版权的这种交易的， 直接就用 了。对，那是93年之前，所以80年代的时候，实际上出过一本阿列克谢维奇的一本薄薄的小书，就是我们这本《我是女兵也是女人》的，之前的一个节选本嘛。因为这本书在当时在苏联也没有出全本，它里面写到了苏联红军保卫斯大林格勒的一些战役，然后后来攻克柏林之后，在柏林的一些 各种的 报复行为， 对， 是吧？ 对法西斯，对德国法西斯有一种报复的行为，所以当时在苏联是没有出全本的。然后中国引进来的时候又有一些可能有些删节吧，就出了薄薄的一个小本。 好，我们刚才呢是来了解啊这四本书的作者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一些情况。那么还有一个问题一定要跟陈亮来探讨一下。那么刚才你也说到了啊，他的作品都是纪实文学， 对， 但是呢大家在看他的作品的时候却感觉啊你像看一个大片似的，觉得是一个特别震撼的故事啊。 对， 那么按道理说这个阿列克谢耶维奇他可以把他所采访这些东西啊写成一个虚构的，但是他为什么选择了纪实文学这样的一个题材作为他的书的一个特色呢？ 确实，俄罗斯文学实际上它的非虚构的传统也是很久的，在18世纪就已经有了。然后当然俄罗斯文学最让世人就是最吸引全世界读者的还是他们的小说， 对， 他们的虚构文学。 对， 阿列克谢耶维奇 虽然也都是很多都是悲剧， 对， 但是那里面是虚构的。 阿列克谢耶维奇他自己本身他也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作家，他为什么没有选择虚构呢？他在有一次访谈里面说过，他说他也会看书，但他后来发现他用于看书，尤其是虚构类书的时间越来越少了，他觉得好像书里面的事情反而没有他接触过的这种事情更加荒诞，更加觉得让人觉得莫名其妙，觉得不可思议。他接触到了现实的事情已经记录下来之后，就让人读起来觉得好像小说一样，好像戏剧一样，好像电影一样， 对， 太不可思议了，所以他根本就不需要再去虚构这些东西了，他认为自己能够把这些人的声音记录下来就行了，因为这些人的声音之前确实没有人以这种纪实的方式来记录下来。比如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可能会写到妓女，会写到小偷，会写到杀人犯，但他是用小说的语言来记录的，并没有用完全纪实的语言来记录。如果用完全纪实的语言来记录下来的话，也会觉得甚至有可能比小说，但是当然那是另外一种程度的精彩了，也会相当相当的精彩的。 我觉得阿列克谢耶维奇他选择这样的一种题材来呈现他的这些书啊，其实也是因为前面你谈到了他之前是做过记者的，他有这样的功底。有的时候你没干过这一行啊，你问人家，人家真不见得能说出来这么多特别震撼的话。 对，他实际上去采访这些人的时候，好多人一开始是不愿意跟他讲这些经历的， 尤其是很多痛苦的事情谁也不愿意再翻一遍，那会痛上加痛。 对，那些人首先就会觉得你来找我们是有什么目的吗？为什么要来听我们说这些事情呢？有些人甚至觉得自己的过去是有一点点屈辱的，比如说苏联女兵，女人上战场，她们上战场的时候是10多岁到30岁的年龄，这是一个女人最青春的年龄，然后打完仗之后回来都是身心都受到了很大的摧残，而且回到当地之后，除了少数的那种立过战功的女英雄之外，一般的女兵在当地是会受到歧视的，回到自己的村子之后，村子里面的人就会觉得你一个女人去当兵去打仗，跟一些男人成天混在一起，首先就觉得你好像不太，就是生活可能不太检点吧，可能觉得你是一个不那么干净的女人了。另外觉得你经过战争之后身上就没有什么女人味了，所以他们会觉得他们这些人就跟切尔诺贝利灾区的人一样，切尔诺贝利灾区的人他们的后代出来也会受到歧视的，就说他们是从切尔诺贝利出来的人，他们肯定会多多少少身上带一点辐射，就会一般的大众就会可能也不一定是刻意的吧，就会疏远他们，离他们远一点，所以这些人回忆的时候就会觉得你来找我们干什么呢？别人都不愿意理我，你然后这种事情我已经好不容易让他在我心里面已经过去了，你现在又要让我重述一遍，而且问了我很多很多细节，所以他们有些人讲着讲着就会情绪失控，就会痛哭，但是同时也有一小部分人就是跟他说谢谢你来听我讲我的故事，因为有的人已经失去了自己的爱人，失去了自己的亲人，他想找人倾诉都没有人来听他们说了。有的人跟阿列克谢耶维奇讲完一个故事之后说，你能不能再给我时间，我再去找我的另外一个朋友让他讲他的故事给你听，他也希望能把故事讲给你听。 可以这样说啊，阿列克谢耶维奇应该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记者，那么正是因为他的这样的独特的经历，所以让他能写出这样应该这是四本吧，全是纪实题材的，又像那种虚构故事情节的，又特别震撼的四本书。下面这一个问题啊是这样的，很多朋友曾经看过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书，那么像刚才陈亮也说过啊，看了第一本那么关于切尔诺贝利的书以后就被深深震撼了，但是我也知道啊，作者在写书的时候那么 他其实投入的情感比咱们看书的人的投入的情感更多。 对， 有的人就会说说这样的事情可能经历一次就足以能够疯掉啊。阿列克维契列耶维奇呢，他写的书基本上都是以这种非常沉痛为主调的一些纪实文学。那么他的心理承受能力是非常强的。这关于这一点，陈亮你怎么看？ 嗯，我第一次看切尔诺贝利这本书的时候，就不仅仅是震撼，而且是看的时候觉得浑身发凉的感觉。 嗯， 因为它里面有的一些记录确实是太悲惨了，比如说这个消防员他的妻子想方设法的去找他，那个护士是不让他进去的，因为里面有辐射嘛。他就骗护士说我已经生过孩子了，我没关系了。实际上他当时刚怀着身孕，然后就这样骗过了这个医院的人去见他丈夫。他丈夫当时已经辐射很严重的，到后来的时候就是整个身体的内脏器官已经都坏掉了，有的都已经破烂了，然后他咳嗽的时候会把这个内脏的碎块咳出来。他就看着他丈夫这样慢慢的无能为力的就这样看着他死去，到最后他和他丈夫有了小孩之后，他还得担心小孩会不会有什么后遗症。也有了这些切尔诺贝利的幸存者，他们的小孩出生来之后就是那种畸形儿，然后他们去找官方去说这个事情的时候，官方甚至这样回应他说，你们这个不是跟核污染没关系，你们这个可能是遗传吧，是遗传病。就是他们这些最底层的这种受到伤害的人，到最后就没有人去关注他们，也没有人会去解决他们后面的一些问题。然后阿列克谢耶维奇他本身，我想他自己应该会有很深的这种无力感吧，他只能去记录，他也没办法去一个个去帮助他们。他也表露过这种很悲痛的感觉，他说他自己有时候会觉得自己透不过气来，就是为什么在世界上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在我们身边。他也会非常非常非常难过，非常非常痛苦。我当时也是觉得他怎么能够承受这么多事情，然后用很长的时间再把它慢慢的一点一点记录出来。我会想到比如说写南京大屠杀的张纯如，他最后就是因为心理承受不了，他就选择了自杀。其实阿列克谢耶维奇他也有一段时间就是处在这种精神状态里面，但是他最后还是内心力量真的是非常强大，就最后还是能够度过这一关吧。 关于这一次啊，2015年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那么这一点啊，陈亮你有什么样的感触呢？ 实际上我之前他从2003年开始获得诺奖的提名，并且进入了决选的名单。2014年的时候是赔率一度的上升到第一名，然后2015年开始的时候他的赔率就一直在第一名。我们也可以看出来，虽然他连续获得提名，但是中国读者对他的了解依然非常少，所以说明他的知名度依然没有在中国得到很大的提高。也说明大家虽然认为他是黑马，但是也没有太多的热情或者动力去兴趣去了解他的作品。所以他最终得了奖之后，我的第一个感受就是很为他本人感到高兴，因为首先他经历了这么多痛苦的苦难的这种写作的经历，现在终于有一个比较好的回报了，包括经济上的回报。因为他之前是应该是自由职业的，他所有的采访写作的这种费用都得通过他可能有其他的方式来获得吧。 嗯， 他只能是做兼职的去做这种事情。他的书之前在苏联被禁，在西方出版，那也是好些年，他能够通过他的书的版税来赚钱也是好些年之后的事情了。他应该是这次诺奖就能给他一个很好的一个回报。 哎，我觉得 然后也能让中国读者就开始对他的作品有热情，我觉得这样是最好的。我希望有很多人来真的去读他的书，而不只是说知道他的这个名字。 我是刘莎，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也就快要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再会。 眼睛不眨，心里想。